咁啊，第三章咧就真正入去讲佢哋分裂嘅问题啦。咁啊，保罗咧开始严厉咁指责嗰啲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好高深嘅学识嘅人。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哋讲话，仲唔能够将你哋当作属神嘅人啊？属神嘅人，同埋正话我读嘅《约望福音》啊，耶稣基督同尼哥德摩嘅对话咧，嗰、那个字咧，俾我哋一个了解啦。系属神嘅人咩意思啦？只能当作属血肉嘅人，又谂亲嘅嘢都系。实实在在现世的生活、现世的人生、现世的社会的价值等等。咁佢话只能够当作属血肉的人咧，点咧？就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儿。如果用浅易啲嘅比喻嚟讲嘅时候，婴儿佢系人啦，我哋觉得肯定噶啦。但系佢仲系咩咧？佢仲系所谓一无所知嘅。啊，最多咿呀呀嘅啫，讲一句两句都讲唔到，系嘛？咁而家呢啲格林多嘅教友咧，其实就系呢咁嘅状况，喺婴儿以到成长嘅人、成熟嘅人之间个差距。而喺属神角度嚟讲咧，佢哋虽然好叻，表面上好叻，啊或者讲嘢好叻，好识得去你话强词夺理也好，或者真真正正喺当时嘅观念上系无论正理歪理又好，识得好辩驳。但系对于天主嘅教导，对于基督嘅十字架嘅奥迹，对呢啲人讲咧，仍然好似系 B B 一样啊，唔能够明白得到。所以保罗就话：我俾你哋饮嘅系奶，并唔系饭食。咁呢个我哋好容易明白啦，吓一个比喻嚟到解释嘅啫。因为嗰个时候你哋唔能够食，就系而家你哋仲系同样唔能够。点解唔能够呢？系因为你哋仲系属于血肉嘅人，血肉嘅人好似 B B 一样咯，唔能够去到高超嘅层次啦。为什么你们属于血肉的人呢？因为你中间既然有嫉妒和纷争，这样难道你们不是属于血肉的人吗？啊，如果不是属于血肉的人，你就不会纷争了。啊，你们就不会说，哎，我大一点，我权力大一点，我巴闭一点，这样，是吧？因为如果属天主的，不会这样想法。他说，因为你们还按照族人的样子行事。一般社会的睇法，哇！当权嘅呢、这个好紧要、哦，我哋要去真系所谓拜拜佢啦、啊、希望即系唔好多嘢都有一般咩一般贯职系咩咩，即系可以分到啲嘢啦吓。点讲嗰句说话？一官半职系咪？咁啊，做呢个人即系佢。讲完呢句之后咧，佢就讲咗实际状况啦。实际状况点啊？啊，呢个人话我属保禄嘅，嗰个人话我属阿波罗嘅，咁样你哋岂唔系都系属于族人咩？嗱，佢话我属于保禄嘅，我属于阿波罗，个意义系咩咧？其实佢哋某程度上咧，就系所谓有光荣嘅面子啊！啊，保禄喎系。即是一个外邦的宗徒吓、啊，保罗的教导、啊、我都学啲嘢正啲嘅。你个阿波罗都唔系宗徒，即系佢哋话有咁嘅去比较吓、啊，或者话阿保罗讲嘢好叻噶，的而且确阿波罗讲嘢好叻嘅口才吓。咁佢话诶，因为雅典嘛，喺呢个希腊嘅文化背景之下嘛，咁佢哋咪觉得难睇人哋解释得几清楚啊，佢嘅个口才几好。即係有啲可能有咁嘅恃住佢嘅所謂道無道嘅導師嚇、啊，而到去跨越。咁保羅就話啦：咁樣啊，你哋岂唔係成咗族人咩？就好似呢個世界又，我識阿林鄭嘅，好巴閉咩？我識阿 咩八九啊，六八九啊，仲勁啦咁，即係呢啲咁嘅觀念咧，係唔係咧？就啲、是、世俗人嘅觀念係咪？所以咧，保羅咧就鬧佢哋啦。其實阿保羅算乜嘢啊？保羅算乜嘢啊？佢哋只不過係天主嘅仆役啫。呢個仆役咧，喺希臘文嚟講咧，就係、是、一個佣人，一個工人，唔係統治者啊。佢係。为人做嘢嘅，使你哋得到信仰，呢、这个仆人啊，使你哋得到信仰啦。每人照主所指派工作，咁无论啊保罗，无论啊阿波罗，佢哋只不过系天主嘅仆人，只不过按照天主嘅指派，佢嘅旨意嚟到去传教，去呢度宣讲，喺嗰度宣讲。佢哋宣讲嘅究竟系点？满全嘅系靠天主嘅恩宠。不是因为他们讲得叻，例如我正话用那个家庭的例子，我自己的经验很深很深，因为我即是可以说讲了这么多的慕道班呢，我发现到原来明白的未必是我的说话，而是天主究竟用我的说话呢令到那个人体会到什么呢。我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给大家分享过。以前在香港呢，我们有一班青年暑假的时候呢就在教堂那里住的。那么教堂那里住呢就即当然呢在教堂做的义工啊。那么有一晚呢，那么我呢就不是最大，我们有五个人在教堂那里。我呢就中间呢不是最大不是最小啊。那么有一晚呢有一个最小的同學仔咧就話：，我出去買嘢，咁我哋喺教堂住啦，因為夜晚咧已經教堂閂咗，正門閂咗啦。咁我哋就走橫門，橫門係點咧？橫門其實係神父嘅一個車房，然後咧推門出去一條走廊。咁但係呢個走廊可以直接有道門出嘅，啊，亦都可以入去車房，好似我哋而家啲屋咁啊嚇。咁然後咧佢就開車房門咧就出架車咁嘅。咁我就叫嗰个同学仔就话：，喂，嗱，你出去买嘢嘅时候咧，唔该你翻嚟嘅时候，你睇一睇个横门有冇闩到，即系去车房嗰个门咧有冇闩到。我系讲呢样嘢，咁咧佢听嘅咧完全唔同我所讲嘅嘢。翻嚟嘅时候，佢喺出边嗰个车门，那个门其实开咗嘅。但是冇开灯，车大门开咗，即是车出入个，好像车房门咁就开咗。然后嗰、那个横门呢摆咗个咩呢，土制炸弹，写住生人勿近，就是暴动嗰段时间。OK， 咁佢呢就走去睇嗰个门嗰、那个黑啱啱个角位。佢返到嚟呢，佢即刻好紧张话俾我哋听啦。喂，嗰度我见到个好似炸弹嘅嘢喎，写住生人勿近喎咁嘅嘢。咁我哋唯一即刻就话俾啲大人听啦，我哋见到咁嘅嘢，我哋报警啦。咁原来警察嚟到，发现系真系炸弹嚟嘅。咁嗱喺我两个人嘅交往，即系大家倾偈里边咧，我哋觉得大家都觉得好奇怪。我讲嘅嘢唔系叫佢做嗰样嘢，而佢走去做嗰样嘢。嗰日咧就系星期六夜晚嚟嘅，咁如果有炸弹咧，就真系好大件事，因为夜啲人都送翻嚟咧，驶个车埋去咧，好可能就会即系炸到佢。第二朝嘅离煞咧，就出好多问题啦。咁所以人咧，有时我哋讲嘢，我哋话好多次话，你误解咗我意思啦。咁即系呢个系我哋表达上有个问题，但系更重要嘅就系，尤其是我哋话读圣经啊，睇圣经啊。天主透过一个人讲的说话，究竟他怎样令到这些说话令到那个人接受理解呢？其实这个是天主圣神的工作，不是只是表面上的音怎么说，这个字怎么说，这个音怎么发出来，这么简单。这个 是我自己的两个不同的情况之后的经验。好了，他在保罗讲出什么呢？他于是呢用一个种植作为比喻，他说我栽种，因为他说保罗开始传教先啦，他先过阿波罗去那里传教的，所以他栽种，就好像审种子一样。 阿波罗呢就妖冠，因为啲种子发咗芽啦。于是咧，佢阿波罗就系淋水，但系使生命成长嘅系天主。我哋大家都有经验啦。如果你识，你哋种花、种草、种乜嘢都系啊。你想佢生佢唔生，你想佢死佢唔死，吓啲野草想佢死佢唔死啊。但问题就系真系，你话诶、哎、我有太阳噶啦，又施咗肥啦，喂淋水，点知你水多咧就浸死佢。啊、即是你不是当你控制的生命就在天主的手上、啊、所以、阿波罗呢就延续保禄的工作，这些人、听过保禄宣讲了，或者领、领了洗或者未领洗了，阿波罗呢就继续去啊，继续宣讲，或者系向一啲新嘅慕道者啊嚟到介绍耶稣基督嘅福音。咁其实呢两个人咧，就以保禄同阿波罗嚟讲咧，两个人有唔同嘅职务啊。对一啲旧嘅慕道者嚟讲，一个系撒种开始发芽，然后一个咧淋水。但系实际上，天主使呢个人领受几多系天主嘅德能，唔系佢两个可以控制到嘅。他用这个种嘢来到去表喻了、比喻这件事。可以看到呢，栽种不算得什么，淋水也都不算得什么，只有那个使生长的是天主。所以作为一个福音的仆役是微不足道，是不算得什么一回事。他们之间虽然做不同的事，他们只不过做到就是完成了天主给他们的职务，在他们互相补足之下，使这个福音的种子萌芽生长。所以呢，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本是一件事，不过各个人将要按自己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咁啊，栽种有栽种嘅劳苦啦，可能要开始嘅时候要除野草啊，然后杀种啊，然后咧淋基本嘅水啊，吓等佢发芽生长啊。但系你话后来嗰、那个继续淋水嘅系咪辛唔辛苦咧？一样有佢嘅辛苦啊，有佢嘅劳苦嘅一面。咁但系边个劳苦多劳苦少咧，系好难比较。如果对个生命来讲，最重要的是天主给几多恩宠，然后使这个生命成长呢。保禄就说，我们原本是天主的助手，而你们是天主的庄田，是天主的建筑物。好了，保禄一个一个比喻来到解释。那么讲全福音，但一开始就用、种这个植物的生长来到比喻解释。而家咧再進一步用建築物嚟到解釋，咁啊，跟住咧去到第二部分咯嚇，咁啊佢話第九節佢就話你哋係天主嘅莊田咧，即係話格林多教會咧係呢個教會咧係天主嘅莊田咁解啦嚇。第十節就話按照天主所賜俾我嘅恩寵，我好似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因为上高讲建筑物嘛，这个格林多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是天主的建筑物嘛，所以他用建筑师来到去比喻了。我奠立了根基，其他的人在上面建筑，但是各人应该注意怎样在上面建筑。这一句说话呢可以说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这个阿波罗、他因为他有种子啦、淋水啦、生长啦，咁又呢个然后用建筑嘅比喻咧，就系、是、佢建筑师啦，做咗个设计，做咗个根基啦，咁然后喺上高起屋啊嘛，起屋你都知道啲程序，即系要即系点样做法噶吓、啊，所以咧佢话喺上面建筑咧，应该注意点样喺上面建筑啦。你究竟是用几咩？四乘三啊，抑或系 几多钱几多钱呢？吓，嗰啲嘢咧咁，用咩木材，用咩起到咩样子咧，要留意啦。但系保罗其实咧唔单止只系讲佢个 partner， 佢个同所谓同嘛，同伴啦、啊、吓，同伴嘅意思唔系真系一齐传教咗个后继人啦、啊。阿保罗其实佢更想讲咧系格林多教会嘅教友，佢哋已经系成为建筑物噶啦，因为佢哋领咗洗。成为天主的建筑物，咁于是佢哋点样喺上面建筑呢？就话佢哋自己点样生活，点样继续去相信，以一个谦虚嘅态度去接纳其他嘅宣讲者所宣讲嘅福音，点样去接纳天主嘅恩宠啊？有两个层面嘅意思，但佢重点系想话。俾佢呢封信係寫俾格林多嘅教會咧，所以其實佢想講格林多嘅教友。佢因為除咗已建立咗個根基，即係耶穌基督，因為古錄所宣講嘅就係你哋所期待嘅，我哋祖先以前所期待嘅，天主所預言嘅，透過先知所講嘅這個救世主耶穌基督已經完成咗啲救恩啦。佢点样死亡，佢点样受到光荣，佢点样复活啊？咁就系呢个根基。任何人不能建立别啲根基，所以咧，当宣讲耶稣人嚟讲咗呢堆嘢啦，呢个根基，你唔好突然之间讲第二样嘢，唔讲耶稣基督啊，或者讲咗希腊嘅一啲所谓哲理，或者外教人嘅一啲所谓。宗教的概念，他说人可以用金银宝石、木草和街在这个根基上建筑。这些这样的材料呢，有些就是很坚实的材料来的。金银宝石呢，这些是一些较为实在的材料。那我们说这间屋用钢筋起的，不用怕。有啲風咧都會頂得住啊！但係如果係木啊、草啊、禾街啊，大風啲咧啊，咁就會冧啦啊，就唔保存唔到啦。咁所以咧，這個材料可以話係究竟用你用嘅材料係經唔經得起考驗咧？咁你用靚嘅材料，咁你當然啦可以頂得住。不同的困难、啊、但你用一些渣的材料呢，可能不用打大台风、啊稍微少少已经会冧了。其实这个木啊、草啊、禾街这些材料呢，它是想讲什么呢？想讲短暂不实在的世人的智慧、啊、短暂和不实在的世人智慧。譬如话与欺诈嘅手法啊，去呃人呢啲，咪有啲所谓短呢个世人嘅智慧咯。嗱，你首先咧，你想做好啲生意啊嘛，得，你咪做大减价咯，啊，大清盘咯。咁你大减价点啊？首先将啲价钱咧提高先，提高佢，然后先至大减价，减几多个 percent 咁。咁呢个系。現實的人用這些觀念、這些方法來到去做生意，但是呢，保羅說這一類的智慧呢是 不經得起考驗的。人家一發現、哦、原來這個老闆是這樣的、啊甚至呢要收集一些假貨來到賣，你等等執笠啦，是不是？即我用這個比喻來解釋這句說話，是一些經不起的考驗的智慧。所以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话呢啲咁嘅材料呢係有好嘅教训同埋唔好嘅教训嘅一啲影响。如果係讲传道者嗰个角度去解释、啊、为咗氹人，如果用现世多啲嘅嘢呢，现世多啲嘅一啲例子呢，就係、是为了哄人去领洗呢，啊，个数字大啲嘛， 咁你话咩唔紧要啦？你升唔升堂，到时先再决定啦。天主都唔睇你系咪去唔去升堂嘅，你问下自己嘅心，你可以做就做，唔可以做冇所谓嘅。咁你咪啊得啦。咁我你既然咁讲，我咪领晒啦。咁系嘛？咁呢个可以话系一个唔好同埋唔清楚嘅教训。咁于是遇到少少问题哦，咁咪放弃咯，我信仰咪冇咯。是吧，那就是那個建築物就倒了，是吧？但是不是喔，你清楚解釋每一樣東西，雖然有些東西是很挑戰性，是很所謂很難去滿全，但是如果我們有信心，我們依靠著天主呢，我們可以實踐得到呢，那我們就能夠好像這個建築物呢建得穩穩陣陣，我們的信仰所謂建在磐石上了。好，十三節就說，但是个人的工程将来终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将它揭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呢是要在火中出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工程是怎样的。那在这里呢，当然他们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就说保禄跟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末世时期嘛。耶稣那段时间就来的了、所以因为主的日子要将他们揭露、个人的工程都会演露出来、你们如果不坚持呢、迟些如果耶稣基督一来呢，你们就什么都不行的了、这个工程都倒了，信仰都没了。所以所有的教师，即是所谓传道者，都应该受到主的审判，究竟这个传福音是按照主基督的福音去传，抑或按照自己 的解释法去传。哪个在个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如果传得住，他都要获得赏报、即是指、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我们自己怎样在我们的信仰工程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说，我们、好像基督一样复活了，有个新的生命嘛，我们能够得到赏报，就是保存得住、或者另一半就是说，就是那个教师也都可以保存得住，因为他是的而且确讲了主基督的教导，但是到转头呢，马马虎虎的就得不得赏报呢，就我们不敢说了、但是哪个工程如果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得救，可是仍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从火中经过呢，就大家都想到，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被烧伤了呢，就不死就一身残、那其实都是很痛苦的事。所以保禄可以说鼓励当时的教友要坚持，要建基好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天主的殿宇。跟着个比喻就进一步了，就是讲标题里面都说信友是天主的宫殿。OK， 建筑物再进一步就是成为天主的殿宇。我们表面上是一个人，但是在比喻上来说呢，我们是天主的建筑物、属于天主的。那最后呢，我们能不能成为天主的宫殿呢，他继续在这里解释。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吗？天主圣神住在你们之内、你们不知道吗？他想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因为我们重生于圣神呢，那我们当然是圣神的宫殿了。他如果边个如果毁坏了天主的宫殿，就毁坏了建筑物、或者毁坏了我们的信德、破坏我们的信仰，天主一定要毁灭它，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这个宫殿就是你们，所以它仍然是指信友自己怎样去发展，怎样去建设自己的信德信仰、如果教师毁坏了这个宫殿呢，天主都毁坏他、这个暗示有些教师呢将格林多教会引入 歧途，即係引走歪咗路啦。咁樣咧，嗰啲教師將要求隔城嘅教會咧，要忠於佢哋自己，而唔係忠於教會，唔係忠於基督啊。於是個團體就製造咗分裂。咁所以分裂裏面咧，老老實實講，我哋都睇到多多少少同唔單止嗰個人自己有關係之外咧，佢對嗰啲所謂背後嘅所謂有影響力嘅人一定有關係。咁我哋用香港嘅現況咧，好清楚睇到啦。啊，即係如果當事人有權勢嘅人，唔係著於將呢個分裂令到佢修好和洽咧，你要繼續落去，我係最重要嘅，你要跟我咧。啊，呢種咁嘅觀念咧，就會造成好似呢度所講嘅啊嗰、那個分裂。啊，於是咧呢、這個係我係阿波羅嘅，啊我係保羅嘅。或者呢個係邊個嘅舊班子啊？呢、這個係邊個嘅咁啊？宮殿咧喺希臘文咧就係指咩咧？宮殿裏邊嘅至聖所咁啊！至聖所我哋聽過呢個名字咧，舊約裏邊有啦啊，舊約嘅聖殿裏邊個呢個至聖所就係聖神嘅居所，意思就話格林多信徒團體咧構成咗天主聖神居所的團體。咁所以整個格林多教會呢個基督徒團體咧，就本嚟就佢哋嘅中心，所謂中心嘅意思唔係真係一個空間嘅中心啦，而係佢哋嘅個人嘅中心啦嚇。係即係天主聖神嘅居所。但係而家佢分裂咧，變咗究竟聖神喺邊咧？好似睇上嚟就話聖神都冇地方居住啊！啊，佢哋容納唔到聖神嘅臨在。OK， 我想OK， 讲埋后面嗰几字先啊。边个亦都唔好自欺，自己呃自己啦。咁、啊、当然自己呃自己之余咧，梗系要呃埋人哋咧，变成咪？你哋之中如果有人喺今世自以为有智慧嘅人，应该变为一个愚昧嘅人，成为一个有智慧嘅人。啊，睇表面咧就～好难明白、啊、不过其实就不难的。正如耶稣基督说，哪个爱自己的生命就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哪个不爱要追求这个永恒的生命就要什么什么，就是舍弃生命性命生命性命。那么我们实际要想着就是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永恒生命的层次，一个是现实生命的层次。那我们就容易去明白福音里面所讲的东西，哪个什么十字架跟随他的、那个圣经、啊。咁啊，呢度咧就咩咧？就系话应该变成一个愚昧嘅人，一个愚昧即系一无所知嘅人，一个好似蠢嘅人，就系对现世嘅嘢，对现世嘅嘢我真系唔识咁多嘢，我唔知点样去氹人，唔知点样呃人啊。佢就为咗咩咧？成为一个有智慧嘅人，因为一个人不去想歪事呢，他就越能够去学习正确的事。如果他越想多歪事多呢，有机会给他学正确的事呢，他觉得有没有搞错，这么蠢的事做的、啊、那你怎么可能在这个世界跟人家竞争啊，即是你接受不到、啊、那些正经的事，或者说一个正确 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在今世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啊、如果他告诉格林多的教会的信友听，你认为自己有智慧呢，首先你要变改变、啊、成为一个愚昧的，才有可能去明白天主的智慧，成为天有天主智慧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在天主面前是愚昧的，经常记载着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啊、这个就在约伯书第五章十二至十三节、啊嗯、保罗在这里就一次两次样不断地指出世俗的智慧只是人一种、鬼 诈的空洞的意念来的。如果以自己的智慧作为标准的话，那种自我就成为一种自欺，甚至欺人。当然欺人看看谁给你欺到，有些人未必给你欺到，不过呢你自己呃自己就会我醒过人的，我为什么不得，我都懂啦，这些东西用不着去想啊，使乜咁小心啊，咁系咪？好啦，22节，上主认透智者嘅思念，原来都系虚幻嘅。咁呢个咧系取自圣咏94:11啊，圣咏里边嘅。所以边个亦都唔可以拎人嚟到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假的智慧，假的智慧呢，拿人来到夸口而已。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先正是真正要做的事。譬如说，拿某一位导师，某一位人物说啊，他几叻喎，他超越其他人喎，咁嚟到夸口呢，咁无形之中就係冇真真正反省自己究竟实在係点样生活，点样去接纳，点样去相信呢、这个福音。佢喺呢度做个结论就话，佢无论係保禄或者係阿波罗或者係黑法就係伯多禄。就是那个磐石那个字的解释来的。或者是世界，或者是生命，或者是死亡，或者在现在，或者是将来，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要负这个责任，你们自己要做这个决定。但是你们是基督的，都未够啊。基督是天主的，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天主是最后的审判者，是最后的威能者。无论你是属于哪个，没用，所有的东西都属于耶稣基督。而基督自己都谦下至死，他都要去听从天父的旨意来到行事。咁所以保禄咧喺度即系三番四次，即系话俾格林多嘅信友听，唔好有一种自欺欺人，以为自己系嘅智慧系叻过人。咁保禄咧，好唔中意佢哋分裂，点解咧？分裂咧就系冇圣神，正话讲咗，即系圣神嘅嗰、那个。居所，至圣所都唔知去边吓，因为佢哋以人嘅标准嚟做判断嘅时候，睇对啲事情用人嘅标准嚟判断咧，就俾人咩咧？团结合一嘅圣神相反，因为佢哋各自纷争，各自即系要表扬自己，咁于是由于佢哋嘅分裂咧，就变咗冇咗圣神，如果由圣神的角度来看，如果用由属神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基督的婴儿，正话提过了。所以呢，在这个婴儿时期，他们没法吸收十字架奥秘的智慧，因为十字架奥秘的智慧呢是一个固体的食物，正话那个婴儿的比喻那里。所以我们就会在日后呢继续讲这个十字架的智慧同埋呢个团结嗰个意义。咁今日呢就讲到呢一度，就保禄就劝格林多嘅教友啦，记得就係我哋最后係属于天主审判嘅，我哋冇得自夸，冇咩嘢可以向人夸耀。 Peter Yeah. 格林多人教会这个这样的分裂呢，同 同基督新教啊，或者係即係二千年以嚟所即係所有嘅基督支派嘅分裂咧，會唔會有唔同嘅地方咧？ 好唔同，好唔同。當然教會嘅分裂咧，我覺得即係耶穌基督嘅眼光好遠啊，睇得嚇。佢臨死之前為門徒祈禱，合而為一祈禱啊。咁而呢個分裂咧，係可以話係基於一個人個層面，唔係道理上嘅分裂。嗱，基督宗教後來基督宗教分裂咧，係一啲所謂解釋個教義上、禮儀上嘅分裂。而更唔多教會咧，只不過係一個，我係屬於邊個嘅嗰個大權啲。啊！邊個幫我領洗嘅？主教幫我領洗，我咪威啲咁。即係呢種咁嘅世俗嘅觀念，大過係對信仰上嘅解釋同埋嗰個禮儀嘅表達方式。 可唔可以話即係格林多人呢度所講嘅，只不過係有啲人喺度搞小圈子？ 我可以話。 而教會嘅分裂係直情係有可能是連他所信仰的都 不一樣的一個分裂。 是，但是呢個基礎呢有相有少少相似的，就咩呢？就所謂驕傲。 是。 因為我們逃離不開，即是教會是人的組織啦，是不是？有人的存在啦，有人的因素啦。咁於是譬如話教會有個制度，以教宗为首去领导的教会发展，这样当然去讨论一个教义的时候，去决定一样东西是不是当信或者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呢，会讨论。当权者当然也都需要有，所以教会虽然有一个所谓教宗不能错这个权，但是有个范畴的，不是教宗不能错，所有的事都不能够错，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吧？那即是要透过一个制度，一个途径呢，去讨论个问题，去处理个问题。但是有些人呢，举个例子，就是讲明显一点的，不要讲礼仪的表达方式，因为礼仪那个跟文化有关，教会又不同一点，这个所谓世反教啊，咁佢嘅领导层系咩咧？本嚟都系神父嚟噶嘛， 系啊， 咁其实而家都有啦，喺法国仍都有一个团体咧，系唔愿意隶属于即系梵蒂冈嘅领导嘅，佢哋仍坚持就话我哋要保存梵二以前嘅礼仪，因为认为咧咁好好。怎樣怎樣好咁，咁嗱呢個某程度上係人嗰種所謂驕傲，我點解要聽你講啫？佢忘記咗耶穌基督以百多六為首去領導嘅教會，咁而呢個教宗呢、這個所謂而家嘅教宗咧係百多六繼承人嘛，咁換言之，天主有佢嘅方法去帶領個教會，咁而呢個教宗係有咁，最後經過所謂神學家討論啊，各方面嘅意見之後有咁結論咧，某程度上，即係我哋相信天主都同意，天主都接受嘅。咁我哋會要去接受呢樣嘢啦。如果嗰啲人唔接受，咁就我點解要信佢啊？我就只係正話講就話，我哋忘記咗耶稣选百多六的理由，或者为耶稣委任百多六作为中道之首这件事，所以教会的纷争呢，某程度上有不同的背景，但是都有个同一个基础，就是人的因素是很大问题。 是，没错。当然了，所谓的分裂有很多原因，是吧？即2000年以来都不断有分裂，但是即係而家我哋再讀一次格林多人教會嘅一啲事蹟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似乎人嘅呢個劣根性都係冇乜點樣改善過咯。即係一路喺2000年前同2000年之後今日 似乎都仍然喺度循環緊，喺度繼續緊啊咁樣嘅錯誤喎。 啊，譬如舉個例子啦，譬如你話而家咁多基督嘅宗教，表面上即係基督嘅宗教咧，表面上係好似話合一嘅，但係實質就係唔係合一咧？可以話唔係，因為各有各佢嘅信仰嘅表達方式之外咧，教義上亦都唔同嘅喎。因為當我哋講基督教咧，其實有唔知幾多宗派喺裏邊。啊，你信聖公會同埋浸信會咧，係可以話兩個好遠嘅分，好大嘅分別。啊，雖然名義上大家叫基督教，就算天主教同基督教咁更加明顯啦，即係。有很多人還在批評天主教什麼不妥啊，你不要信天主教，信天主教你將來會落地獄啊，那我們能夠說，麻煩你為我祈禱啦，不要讓我落地獄啦，你為我祈禱啊。那即是這個是即是現在的現象，有這樣的現象，但是實際上當然有很多教會的領導層有的而且確，而家最弊咧就係唔係領導層嘅問題，而係一啲中層啊，有啲中層。 嗯。 我點解你話中層咧？譬如啲牧師啊，嗰啲咪叫中層啦。我講下。 Okay. 其實佢真正嗰啲神學家咧，佢哋好開放，可以容納不同嘅見解，然後可以大家去討論。而中層有啲人咧就係、是、唔知道啊，我咁樣講法未必係百分之一百對。因為特別是基督教的架構呢很實在的、啊、如果我不敢說我不堅持的教友來我那裡，喂他走到別處了，走到別處我教會怎麼存在、啊、怎麼生存、啊、因為他們很靠他們的教友，有那個堂有多少教友呢，他們會影響他們的所謂資源嘛、 嗯、 牧師呢是受那個管理這個教堂的所謂長老或者執事呢去聘請回來的嘛，這個牧師出糧給他的嘛，那是好像一個打工形式嘛，那所以呢即是他說的東西會很可能會影響到即是他們的在這個關係來處理咯、 okay. 那變成福音呢就變咗唔係真正係，我唔係話嗰啲牧師講嘅福音唔啱啊，我冇咁嘅意思。不過有啲咧講得唔好咧，就係要話人哋唔好，話人哋錯嘅。嗰啲我覺得唔需要，我哋應該講就話你講你嘅福音 ，OK。雖然個聽者所聽嘅未必係百分之一百對曬，不過你唔需要踩人哋，因為耶穌基督唔係叫我哋去踩人哋，係、耶穌基督叫我哋宣講福音啫嘛，係咪？係。咁呢個重要咯。 我想即係近年講得都幾多嘅所謂基督徒合一呢件呢回事咧，我覺得或者我聽到嘅都似乎只係喺神學上邊或者係對某啲觀念上邊嗰個合一係比較多啲，但係到實質上 down to earth 嘅時候始終都有好多分歧喺度，或者甚至乎係攻擊批評喺度面咯。 嗯嗯嗯。